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广播剧欣赏。广播剧欣赏。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生死搏斗，编剧汪磊，导演孔玉，作曲杨树进、杨树华。 真心是你机敏的眼睛，在每一个角落里闪烁。晚风是你匆匆的声音，在每一条小巷里飘过。茫茫人世，悲欢很交错，有了你才有幸福的生活。光荣的刑警，忠诚的803，你有一腔热血，你有一片柔情，编织一曲甘蓝色的歌。 第六集，毁灭。 歹徒丁勇跟踪徐敏找到了田玉的住处，趁田玉送徐敏出来，他溜进了屋子，可他却没有找到钱。正当他要干掉田玉时，被联防队员发现。等803等人赶到的时候，走投无路的丁勇举刀自杀了。然而田玉又在茫茫人海中消失。当803疲乏地回到公安局的时候，却遇到了前来报告情况的徐敏。 哎，803， 嗯， 这个同志等了你好久了。 哦，你是徐敏同志吧？ 嗯，我中午接到田玉的一封信，可他昨晚却什么都没对我说。 为了保护田玉，我们已经注意到你了。可是你报案报得太晚了。 是的，现在一切都晚了，都是我的错。这就是他的一封信。 徐敏，当你接到这封信时，我已不在人间了。你是我唯一的朋友，请不要为我伤心。当我面对死亡的时候，我的心才显得格外坦然。我怎么也没有想到，我会卷进一场凶杀案。无知、幼稚、软弱、虚荣，这都无法成为搪塞的理由。我不求别人宽恕，也无法得到别人和社会的宽恕，因而我只能以死来惩罚我自己。小时候，我最喜欢五彩缤纷的气球，仿佛生活也那样美好。现在我才真正懂得，生活哪能像气球那样自由自在地飘荡。我的后事都安排好了，所欠的债务拿我的彩电冰箱卖掉去抵。我走后， 别惊动我妈，也别告诉任何人，就让我像一只孤独的小气球，悄悄地消失在云海深处。请把我的骨灰悄悄地埋在我们小学的那株玉兰树底下，这是我求你的最后一件事。 28日下午3:47，803接到报告，在高桥海滨发现一具女尸，经辨认正是失踪的田玉。803为自己没能挽救住田玉的生命难过万分，而此刻他的前妻中叶正到学校去接女儿文文。 文文，刘老师。 文文妈妈， 我来接文文。 怎么，你没接到她？ 没有，她没在这儿吗？ 没有，已经走了。 是吗？妈妈吗？文文在你那儿吗？文文在你那儿吗？ 文文 啊。 文文没在呀。 他放学了，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真的？ 哎 呀，那么你问过他爸爸吗？是不是到他爸爸那儿去了？ 不会吧。 哎呀，那你给他打个电话问问。 好，我这就打。刑侦处吗？ 是的。 我找刘刚。 刘刚不在，有什么事请留话吧。 他什么时候能回来？ 不知道。 那好，我待会儿再打来。 803。 啊？ 刚才有个女的打电话找你。 哦，留话了没有？ 没有，她说待会儿再打来。 好，谢谢。 喂，我是803，请讲。 刘刚吗？ 对。 你怎么可以这样？ 啊？我怎么了？ 你把文文接走，也不告诉我一声。 你说什么？文文怎么了？ 是不是你叫人把文文接走的？ 没有啊。 我从学校跑回家，又从家跑到学校，最后才听文文的同学说，文文跟两个戴墨镜的叔叔坐车到公安局找你去了。 坐车？什么车？ 一辆红色的桑塔纳轿车。 哎，糟了！ 怎么，文文不在你那儿？ 他根本没有来过。 那他到哪儿去了？ 我会弄清楚的。 不，你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 中叶，你别急，我会找到他的。 不行，你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文文可能遇到了一些麻烦。 严重吗？有危险吗？你说话呀，刘刚。 我现在还不清楚。 是不是跟你破的案子有关系？ 中叶，目前我无法跟你说更多的情况了。 不，你要实话告诉我。 你待在家里，你待在家里，别走开，我马上就来。 803，文文怎么了？ 被绑架了。 什么？这些歹徒。 小王， 是， 等沈西回来立即叫他跟我联系。 是。803， 803，有你电话， 叫他过一会儿再打来。 对方说有急事一定要找你啊。 哎呀，你们不能处理吗？哎呀， 他说非要找你。 我的天哪。 喂，我是803，请讲。 你好啊，803。久仰大名啊，我们是不打不相识啊。 你是谁？ 啊，咱们不必兜圈子了，直说了吧。你女儿这会儿刚哭哑了嗓子睡着了，要不要叫醒她跟你说几句话？ 你是李坚？大的胆！ 过奖了，过奖了。不吃豹子胆，岂敢虎口拔牙？不过话说回来了，咱们还是好商量的。只要你高抬贵手，我保证不动你女儿的一根毫毛。 小张，快去查查从哪儿打来的电话。 你说什么？你准备拿我女儿跟公安局做一笔交易？ 这对我们双方都有好处。 那就谈谈你的条件吧。 明天早晨10点再谈，记住，明天早晨10点。 喂，喂，喂， 混蛋！ 小王，我出去一下，有什么情况随时跟我联系。 是，803。 刘刚，有文文的消息吗？他有危险是吗？ 中叶，我们暂时还不会有危险。 你怎么会知道的？难道真的跟你的案子有关？ 是的，中叶，我很难过。 我总是那么提心吊胆的活着，想不到离开了你还是发生了这样的事。文文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你叫我怎么活下去？ 中叶， 不，你还我的女儿。 中叶，我很抱歉。 你别说了，你说什么都没用，是你害了他，你只有你的事业。 周烨，难道我们不是我的女儿吗？ 你不仅毁了这个家，毁了我，现在你把孩子也给毁了，你把一切都毁了。你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完了，完了。 你冷静些，你听我说。 不，你说什么都没用。你还我的女儿，我要我的女儿，你还我女儿。 哭吧，只要你心里好受些。 中叶，你冷静些。 中叶，来，你先坐下，先坐下，你喝口水啊。请你相信我，中叶，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会把我们平安的带回家的。 刘刚， 怎么？ 我很 怕。那我再在这儿陪你一会儿。 你要跟我说实话，我们不会有意外吧？ 你放心，文文她也是我的女儿。 803，我是沈西。 我是803，请讲。 我们终于找到了那伙歹徒藏身的地方，现在已经处于严密监视之中。 好，我马上赶到。中夜，我走了。 我也去。 不行。 不，你别拦我，这一分钟一分钟的，我能熬得下去吗？ 中夜，你不能去，一有消息我们会马上通知你的。 刘刚，刘刚。 经过对歹徒电话线路的特殊追踪和曹行镇派出所的调查，那伙歹徒藏身在曹行乡的一幢农家小楼里，楼主与年前出国，三个月前出借给李坚等人经商。此楼上下两层，楼下的窗户都有铁条保险，楼上的窗户也均用木板堵死，后院还停着那辆红色桑塔纳轿车。此刻803和沈西率领公安人员包围了这幢僻静的农家小楼。 梁达，你怎么在这儿？ 我能上车来吗？ 快上车，快。又是为了你的独家新闻，你，哎呀，难道你不懂一个记者并不是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可以通行无阻的吗？ 不，我是特意来看你的。 梁达，你听我说，这儿有危险，你得赶快离开。 总该让我把话讲完呢。我都知道了，我很难过。如果我能替文文…… 说完了吗？ 没有，我替你担心。 你不觉得太小看我了吗？ 你为了抓住那伙歹徒，为了救你女儿，会不惜一切的。我怕你会干出鲁莽的举动。 梁达，真的，我谢谢你的提醒。可是，只要这个世界还不太平，就必然有人要为此而付出代价。 给我一次机会，答应我，我等你回来，你一定要回来。我要告诉你我所想所盼的。 梁达，梁达，我很感激你曾经为我们做过的一切，真的，请你原谅我，现在我不能跟你说更多的了，但是我会记住你说的一切。谢谢。 我等你，你一定得回来。 803，可以行动吗？ 嗯，你们把这种小楼给我紧紧地包围起来。 是， 明白了。 沈西，上。 嗯。 正当803、沈西贴墙摸进屋子，突然楼内灯光大亮，如同白昼，随即从楼上传来李坚的一阵狂笑，接着李坚一步一步走下楼来。 803，大侦探。 哦，别把枪口对准我，你把我击毙了也不会捞到什么好处的。 沈西， 嗯， 把他铐上。 是， 别动。 如果你再朝前走上一步，我就跟你引爆气，我们大家，包括你和你的女儿，一块上西天，懂吗？ 李坚，你理智些。 在死神的面前，谁还能冷静啊？ 哼。 你要明白，现在你处在我们的包围之中，要是你那么不怕死，那你就庆你的引爆器啊，你庆啊。 八零三，我很佩服你的勇气，可我也没那么傻。广亮，把他的女儿带下来，让他们父女俩照个面吧。 好嘞。 爸爸， 文文， 爸爸， 文文， 回家。 文文， 爸爸， 八零三，文文身上有炸药。 爸爸， 文文，你别怕，别动，文文。 别激动， 爸爸。 文文。 想必你也看到了，你女儿身上绑着六管炸药，这屋里我们也早就买好了炸药，即使此刻你用枪击中了我，我只需要五分之一秒的时间就能叫你的小天使被炸得血肉横飞。作为一个父亲，我想最不忍目睹的莫过于这种惨状了吧。 离间，你简直是个恶魔。 哦，谢谢你，我早就料到你们会来这一手，我本来想明天早上十点钟再来演这场戏的，可你把时间表往前推了。你可以咒骂我是个恶魔，可我为了活命还是愿意跟你做这笔交易的。 你想得倒美。 广亮， 嗯， 把小女孩带上去。 是。 走。 爸爸， 文文， 救救我。 文文，你别怕。 爸 爸 在这儿呢。 爸爸， 文文。 八零三，我们的交易合情合理，否则就同归于尽。反正我的命在这儿已经是分文不值了。叫你的人推出去，咱们俩谈谈，怎么样？ 沈西， 嗯， 你先出去。 明白。 其实我的条件一点也不苛刻，给我弄两张飞洪都拉斯的特程机票，可一定要美国航空公司的客机，一旦我们登上了飞机，你的宝贝女儿就可以回到你的怀抱了。 这不大可能吧？ 这办得到，我们有洪都拉斯的护照和签证啊。 哼，伪造的。 这并不重要，6:45有一班美国航空公司的班机，我希望在5:30之前拿到机票。现在是1:28，你们有4小时可以充分考虑。如果过了5:30，这幢小楼和你的小天使将一起不复存在。 好，我答应你的要求。但是你得保证文文的人身安全。 这不会有问题。活命是一种哲学，死也是一种哲学，问题就在于人的选择了。 那好，我出去考虑一下。 803，怎么样了？ 怎么样了？ 情况很严重，先引他们出来，用狙击手一枪击毙。 那要是打不到要害呢？ 关键是在李坚手上那个引爆装置。803，这可是一锤子的买卖。 哎，有了，小张，你快去搞两张飞机票。 忠义，你来干嘛？ 我不放心，你们局领导来看过我，可我还是不放心。 你回去，你不应该来这儿吗？ 刘刚，你有危险是吗？文文也有危险，这就是我到这里来的原因。可能我来的不是时候，但我还是应该对你说，希望你能原谅我。 忠义，你想得太严重了。 我担心你会去冒险。 八零三，都安排好了，什么时候行动？ 小王呢？ 什么事儿？ 你留在这儿，照顾好忠义。 是，八零三。 沈西， 嗯， 我们走。 好。 5:25，八零三和沈西又走进了这幢农家小楼。 李坚，你可看清楚，这是你要的两张机票， 请放在桌上。好，你们挺守信用的。 慢，这儿还有个手续，你得签字啊。 别靠近我。哎， 就在这一瞬间，八零三一个箭步窜到李坚跟前，踢掉了他端在手中的引爆器。 爸爸，爸爸， 解开那屋上的炸药，快点， 知道。 八零三击倒了李坚，眼看着沈西带着文文撤出了小楼，他立刻扑向了妄图去抓引爆器的张国亮。 张国亮，你还敢违抗？八零三，当心！哦，八零三，李坚，我送你上西天。李坚死了，小张， 在， 把张国亮带走。 走， 八零三。 刘刚 怎么样？ 爸爸， 刘刚， 爸爸， 刘刚， 爸爸， 没事。 爸爸， 刘刚， 爸爸， 你好好养伤。 爸爸， 我会经常带文文来看你的。 爸爸，爸爸， 中医。 机敏的眼睛在每一个角落里闪烁，晚风是你匆匆的声音在每一条小巷里飘过，茫茫人世悲欢交才有幸福的生活，光荣的心境，忠诚的八零三，你用一腔热血，你用一片柔情，编织一曲橄榄色的 刚才播送的是《生死搏斗》第六集《毁灭》，公安顾问张明芳，文学编辑瞿新华，音乐编辑王之倩，录音合成董卿、李福地，音乐录音钱素英，乐队指挥黄佩琴，主题歌作词贾立夫、贾燕，主题歌演唱李维敏，你因白伟明，巨物张福演。剧中人刘刚由王伟演播，沈西由梁正辉演播，梁达由姜玉玲演播，王锦由张欢演播，钟烨由王建新演播，田玉由梅梅演播，李坚由林栋福演播，丁勇由王肖斌演播，方玉珍由魏思云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佘晨光、陶莹、曹毅、张慧、李俊峰、贾世芳、苏东升、王莹等，解说丁建华。 803伯明翰之战，编剧黄海琴，导演雷国芬，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真心 是你机灵的眼睛，在每一个角落里闪烁。晚风是你匆匆的身影，在每一条小巷里飘过。茫茫人世悲欢交错，有了你才有幸福的生活。光荣的心情，忠诚的八零三，你用一腔热血，你用一片柔情， 紧急报警。 晨光在天空中闪着微弱的光，白云丝丝缕缕点缀着蓝天，黄浦江上的轻雾若隐若现，夏日的风把八零三的头发吹得竖了起来。八零三站在阳台上，他凝神眺望远处，一动不动。他喜欢这样站着，和所有的人一样，他喜欢晨曦，喜欢和风，喜欢那一份清新，喜欢那一份难得的宁静。 八零三， 沈西， 八零三， 有情况？ 没有，哪来那么多情况啊？ 哎，说吧，干什么来了？ 史红说让你别忘了我们今晚的聚会，这一次啊。咱们来个开放的，请你唱卡拉 OK 怎么样啊？ 放血了？ 那是我转正嘛。 还有呢？ 还有什么？ 哈哈，就为了晚上的聚会，你能大清老早跑到我这儿来？ 啊，我是看你这头发胡子长的，我想催你去理发刮胡子去。 这会儿啊，理发店还没开门呢。 啊，没开门？耶？我这表谁拨回了一个小时啊？啊！ 我才看过你的表，标准时间6:03。 啊，看来在你面前，我是永远也转不了正了。 说吧，出了什么事？ 说。中夜要走了。 到哪去？ 青州。 回老家去。 嗯。 什么时候？ 今天。 今天？ 对，也许带文文去过个暑假吧。 他什么都没告诉我，就是说他不会回来了。 他说他到了青州会给你写信的。 你怎么知道的？ 我干这行的嘛。 喂，中夜。 我知道，你会知道的。我知道什么也瞒不了你。 我马上来。 不，你不要来。 我想看看文文，送一送你。 不，不要，太难受了。 中夜， 对不起，刘刚，实在是对不起。我们的认识本身就是一个错误。 是我对不起你？ 不，是我自己太脆弱，我实在受不了。我想为文文找一份安静。我已经转到青州一中，手续都办好了，文文就在一中边上的附小上学。 我会照顾好他的，你放心吧。 中夜，那有什么困难？要换个煤气罐什么的，就找青州分局的老李，他会帮忙的。 啊，好的。你要是想文文，以后过一段时间以后有空的话来看看他。 好的，我会来的。啊，老家那个开关漏电，请人修一下。 嗯，已经请人换过了。 哦，那么 你 一路平安。 你多保重。 石溪， 哎， 去给文文买齐春夏秋冬的衣服，大中小号的鞋，还有啊，那这个文文他一直想要的风铃。 好的，我会替你去送他们的。 沈西跑了，他跑得飞快，他怕八零三看到他眼睛里的泪水。半路上他给梁达打了个电话，把八零三托付给了梁达。 进来。 早啊，八零三。 你来了。 哟，一个人看书呢。 啊 好难得的一份清闲。 这两天不知为什么世界平静得很，我们都快失业了。吃早饭了吗？要不要来一包方便面？ 你看我已经带来了。 啊，哈哈， 来和你共进早餐。那有吃饭糕，油条，黄桥烧饼，小笼包子，还有你最爱吃的臭豆腐干。 把一个自由市场全搬来了。以后啊，谁敢和你一起过日子，一定是月月赤字。 好了，八零三。 怎么？ 你别演戏了，强颜欢笑。 眼线拍到我身边来了。 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 我知道，平白无故，骗不到这么多好吃的。 哎，你恨他吗？ 不。 为什么？ 文文被绑架以后，他才下这份狠心的，我能理解。你说呢？ 可以说真话吗？ 当然。 我可怜他，好可怜他。 怎么？ 他怎么会糊涂到把一生的幸福都推开呢？他怎么会不知道他推开的是别人求之不得的珍宝呢？他怎么会这样不懂得珍惜呢？要是我，我绝不会， 梁达， 我绝不会不珍惜这个幸福。八零三，你听见了吗？你听见我说的真话吗？我绝不会不珍惜这个幸福，我要奋力追求。 不，梁达，不要这么说，再也不要这么说了。 八零三，我对你的倾慕，我对你的爱恋，我对你的崇拜，难道你一点都没感觉到？ 不，梁达，中夜也曾经非常倾慕，非常爱恋，非常崇拜，我们也曾经真心的爱过。 我知道。 我需要舔一舔伤口，找一找原因。作为一个男人，如果不能给对方带来幸福，这还算什么男人？ 要知道，每个女人对幸福的理解都是不一样的。 不，梁达， 告诉我刘刚，告诉我真话，我能给你带来快乐吗？ 不知道。 我能给你带来安慰，带来爱吗？ 不知道。 你还会有不知道的吗？ 你知道，这要相互的，相互。 你， 梁达，我知道什么是恋爱，那是一种强烈的、不可抑制的，那么年轻，那么蓬勃，可我大概是老了。 别再说了。 真的，我老了。 请你不要再说了。爱是不能勉强的。我并不想让你背上包袱，我也不会成为你的包袱，永远也不。再见。 梁达含着眼泪离开了八零三。八零三像没有觉察似的，在房子的中间站了很久很久。中夜走了，梁达也走了。八零三他到底怎么想的，连他自己都弄不清楚。或许他根本没想，什么都不想。为了庆祝转正，沈西把他的铁哥们儿全都请到了卡拉 OK， 大家都尽兴地唱歌跳舞，唯有他自己寸步不离地跟着八零三。 你老跟着我干嘛？ 我喜欢。 小心，史红跟别人跑了。 哎，还是关心关心你自己吧。 去给我拿杯饮料来。 嘿，想甩我可没有甩梁达那么容易。我是学过专门的盯人术的啊。 沈西， 嗯， 今天是你转正的好日子。 是， 转正就意味着独立，所以啊，别老盯着我。 哎，得了得了。哎，瞧见没有？ 嗯， 那边梁达边上那位。嗯， 啊，对，挺帅。 哎，听说是一位大记者，盯了梁达一个晚上了。怎么样，比你漂亮的可是大有人在啊。 史红边上的那位也不赖。 是啊，那是他表弟。我说八零三 啊， 你可不要太掉以轻心了。 哎呀，你胡说什么。哎，好困啊，我回去了。 啊， 这儿啊是你们年轻人的天地。 哎，不要灰心嘛，去请梁达跳舞，你的舞步啊可比那位大记者潇洒多了。 还少说两句， 大记者又怎么样。哎，何况只是一个业余的。 呵呵，你调查的挺快啊。 我干这一行的嘛。哎，等着啊。 嗯， 千万别离开啊。 一曲终了，沈西殷勤地给梁达送去一杯饮料，并把梁达他们领到了八零三身边。 来来来，梁大作家，到这儿坐，休息休息。我看你一直在跳，别太累了哦。 啊，介绍一下，这位是新田，辛苦的辛，种田的田。 哦，是田野的田。 哎呀，那不一样吗？这位是沈西。 啊，你好。 这位是刘刚。 啊，你好，你好。幸会，幸会。 嗨，还有我呢。我叫史红。 啊， 辛先生。能赏光跳一曲吗？ 非常高兴。 辛先生， 嗯， 你跳得可真潇洒。 谢谢。哎，梁大作家， 嗯， 怎么以前没见过这位辛先生啊？ 怎么，我的朋友你全部都认识啊？ 啊，老朋友。 恰恰相反，新朋友。 哦， 刚刚在这个卡拉 OK 认识的。 是吗？ 沈西，我看你的观察不够准确，应该延长转正时间啊。 我看你们挺熟的。 啊，可能是年轻人在一起没有代沟吧。哎，是不是啊，八零三？ 啊， 好潇洒啊，典型的一米八零啊，把我们史红都给迷住了。哎，梁大作家， 啊， 对不起，你只能换舞伴了，跟我们八零三凑合凑合吧。 哎，谢谢。 谁不知道史红一贯是看你的眼色行事的 啊？ 沈西，我看你真是个最蹩脚的导演了。 抬举我喽。 喂， 803，迅速来局，有情况。 是， 沈西，哎，知道。哎，梁大佐呀，对不起了。 803和沈西赶到局里，局里命令他们俩火速赶到现场，太极路502号109室，那儿刚刚发生了一起恶性凶杀案。 啊，803，你们来的可真及时啊！我是本地派出所的小张，在保护现场。 怎么发现的？ 说起来你也不信，一辆火车开过，司机正好看到，就报了案。 真是无巧不成书啊！ 怎么样，老杨？ 幸好发现的早，受害人和他的母亲都送医院抢救了。 哎，能抢救过来吗？ 危险，罪犯作案手段十分凶残，把被害人反绑在椅子上，又打了个纽扣结。 纽扣结？ 罪犯企图把被害人勒死。 那被害人母亲呢？ 老太太被打晕以后又被蒙上了面粉袋，凶手还在他嘴里塞满了回丝，老太太晕死过去了。 好，你到医院去看看，问问抢救的情况，病人一旦醒来马上通知我们。 是。 803， 作 案时间是在5-6个小时以前，大约是下午3点到4点。 803仔细地查看起房间，这是一套两居室的普通公房，现在已经是遍地狼藉，枕头床单全扯到了地上，棕绷也翻开了，橱柜的门大开着，被子毯子都散落了。著名书法家钱君陶先生题赠的“白水斋”三个大字的长匾也从墙上跌落到了地上。 803，凶手是戴着乳胶手套作案的，没有留下指纹，地毯上也没有留下脚印， 看来只能从这一堆普通的绳子和灰丝里找线索了。对手很狡猾。 哦，抽屉里金项链、金戒指都在，难道凶手是在翻找别的什么东西？ 这次作案是有计划、有预谋的，沈西。你注意那个纽扣结，罪犯和水手可能有关系。 803，这个受害人白水，他是一家街道工厂的门卫，今年48岁。据邻居们反映，白水为人实在、和善，而且很老实。 啊，好。白水工作的单位你熟悉吗？ 就在我们这个地区，离这儿不远。 能不能带我们到他厂去了解一下情况？ 好。 小张， 哎， 白水平时的情况你们是否有所了解？ 啊，据邻居们反映，白水家的客人很多，不少客人看上去都是文质彬彬的，很有文化修养的样子。 哦， 听说他母亲待人也很和气，平时一直在家里，难得出门。哦，到了，前面就是白水工作的工厂。徐厂长您好。 你好，你好。 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他们的徐厂长 啊， 这是我们公安局的老刘。 你好 啊。 你好。 徐厂长，请你谈谈白水的情况好吗？ 好。白水嘛，他工作认真负责，任劳任怨，是我们厂的先进工作者。他原来在安徽插队，病退以后啊，就安排在我们厂担任门卫了。 徐厂长，能不能谈谈他有什么爱好、特长、特点？ 哦，要说爱好嘛，大家都知道，他喜欢收集古钱币，对一枚小钱啊，研究来研究去，还写了不少文章发表呢。得了稿费，常常请大家吃糖。 哦， 说起来，他在全国还小有名气呢。不过，他家里除了那些小钱儿，就什么都没有了。就连电视机都是黑白的，为了这，他老婆都气得回了娘家， 一个劲儿的还骂他钱痴子。他这才去买了金项链啊，金戒指啊，准备去把他老婆接回来的。哎，什么缺德鬼，偷到他家里去了，真是作孽啊。 啊，金戒指金项链都在。 哦， 我看啊，问题就出在那些小钱上。喂， 803，老太太醒过来了。 知道了，马上就来。 803和沈西他们又赶往医院，还没走到病房，就听见老太太在哭诉：“ 我要去看阿水，阿水他怎么样了？都是我害的他呀！” 老人家，您现在的身体还不行，等好一点再去看他啊。哦，哦，这几位是公安局的同志，他们想找您谈谈。 老太太， 同志啊，是我害了我的儿子啊。 老太太，你冷静点。 那天我有点热度，他带我去看医生，这才没去上班的 啊。 没有想到， 老太太，你看见凶手没有？ 没有。阿水啊，刚刚给我吃好药，我躺下了，这时候有人敲门。 哎，几点钟？ 大概下午4点不到吧。阿水呀，就去开门了。 谁呀？ 哎，你是白老师？上个礼拜我来过的，您不记得了？ 他来过的。 上个礼拜。 你有没有印象？ 我特来向您请教祖上传下来的铜钱的事儿。 这个人呢？ 对了，来来来，请进。 好像是外地口音。他讲的是 谢谢。 山西话，还是陕西话来着？ 啊，没关系，来，沈西，立刻通知车站、机场、码头，截住他。 来， 山西口音或陕西口音。 谢谢白老师。白老师， 哎， 我弟弟已经把祖上传下来的铜钱带来了。 哦， 有一大口袋呢。 是吗？ 现在舅舅家里放着。 啊， 我特地来请白老师去鉴定指教。 今天就去 啊。 对不起啊，今天不行，我母亲病了，我要在家里照看她。啊， 哦，老太太病了。 哎呀， 真不凑巧。啊，我舅舅还说，请您无论如何赏脸。他们都调休在家里，还在饭店里订了桌子。 那太不好意思了，实在对不起啊。 哪里的话。只是大家都盼望着知道那些铜钱的年代。 是的，我也是这样的。得到了一枚钱币，不弄清它的朝代出处，觉都不想睡。这样吧， 啊， 我给你一本书，上面有各个朝代钱币的拓片，你们自己先对照起来啊。 好的 啊。 白老师 啊， 我看不大懂拓片，这真不好意思。 没关系，那我拿实物给你对照啊。 哦，那白老师这真是太麻烦你了。 哪里话，来，你看看。 白老师，您不知道，乡里乡亲的都笑话我，说我是港督。 那是他们不懂啊，古钱币里天地大着呢。来，你看看，是不是这一种啊？ 好像是的。 哦，那么是明朝的。 这好像又不太像。 那是不是这一种？ 对了 啊，这是清朝康熙钱币。 这 怎么了？ 这好像又不是。白老师，这是真不好意思。 没关系，那这样吧，我还是跟你去看看吧。 白老师真是太谢谢你了。 没关系。 那老太太一个人行吗？这样吧，我打个电话让弟弟送过来给您鉴定，您看。 这样太好了。 叫你弟弟路上千万小心。 哎哎哎， 电话在那儿。 谢谢你，白老师。 哎，没关系。 白老师， 啊， 怎么没有拨号音？ 啊，我来看看。 阿水，阿水，我当时啊，听到哎呦一声，我就叫阿水，问他怎么了，没听到回音，我呀，就从床上起来，想出去看看，才摸到房门口，眼前一黑，就什么也看不见了。 老太太，你听见来人的声音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 啊，声音好像是蛮年轻的。 啊， 同志， 哎， 白水醒过来了。 啊， 不过他现在还很虚弱，至多只能谈两分钟。 好的。 八零三和沈西轻轻走进白水的病房。只见他头上缠满了纱布，一动不动地躺在病床上。 白水同志， 白水 同志， 白水，这是公安局的老刘和小沈同志，他们想向你了解点情况。 公安局，快，快，伯明翰，我的伯明翰， 他怎么了？ 白水，白水，他又昏过去了。 伯明翰是什么？ 伯明翰， 伯明翰，伯明翰究竟是什么呢？请听四集广播连续剧《伯明翰之战》第二集《千头万绪》。 刚才播送的是《伯明翰之战》第一集《紧急报警》，公安顾问易庆瑶，文学编辑祖文忠，录音合成王清、林万军，音乐录音钱素英，乐队指挥黄佩琴，主题歌作词贾立夫、贾燕，主题歌演唱刘欢、拟音苏东升，剧务姚基文。剧中刘刚由龙俊杰演播，沈西由夏志清演播，梁达由江玉玲演播，中叶由王建新演播，史红由梅梅演播，新田由赵义欧演播，白水由曹毅演播，白水妈由冯冰演播，老杨由刘明根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张乃华、王世静、苏东升、田纯等。解说丁建华。 今天的广播剧欣赏节目就给您播送到这儿，明天的这个时间再会。